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九章银色的聘录第六十二集。 我跑出去追你，我喊你，哀求你回来。 我知道， 罗恩说。 赫敏，对不起，我真的。 你对不起。 他大笑起来，那是一种尖利的、歇斯底里的声音。罗恩求助地看看哈利，但哈利只是苦着脸，表示无可奈何。 你过了这么多星期才回来，这么多星期，你以为说一声对不起就没事了？ 那我还能说什么？ 罗恩喊道。哈利很高兴，罗恩开始反抗了。赫敏高叫道，带着辛辣的讽刺。 绞尽你的脑汁吧，罗恩，那只需要两秒钟。 赫敏， 哈利插嘴道，他认为这是很不厚道的攻击。 他刚才救了我的。 我不管， 他尖叫道。 我不管他做了什么，这么多星期我们说不定都死了。 我知道你们没死。 罗恩吼了起来，第一次压过了赫敏的声音，并且隔着铁甲胄尽可能靠上前。 预言家日报上成天讲哈利，广播里也是，他们到处找你，有好多谣言和荒谬的故事。我知道你们要是死了，我马上就会听说。你们不知道， 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。 赫敏的声音现在这么尖，很快就只有蝙蝠才能听见了，但他已经气愤到了一时说不出话的程度。罗恩抓住了机会， 我刚一坏眼移形就想回来，可是我落在了一群搜捕队员中间，赫敏根本走不掉。一群什么？ 哈利问道。赫敏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紧紧抱着胳膊，交叉着双腿，看样子几年都不会松开。 搜捕队员， 罗恩说， 到处都是，一帮想靠搜捕麻瓜出身的巫师和纯血统的叛徒赚取金子的家伙，没抓到一个人，魔法部都有赏。我独自一人，看上去又像上学的年龄，他们可兴奋了，以为我是逃出来的麻瓜出身的人。我赶紧好说歹说，才没有被拖进魔法部。 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？ 我说，我是斯坦桑帕克，那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人。 他们相信了？ 那帮人不怎么聪明，有一个肯定有巨怪血统，身上的味儿…… 罗恩瞥了一眼赫敏，显然希望这个小幽默能使他情绪缓和一些，但是赫敏仍然四肢紧紧地缠结在一起，表情像石板一块。 总之，他们为我是不是斯坦争吵了起来。说实在的，真有点可怜，但他们毕竟是五个对我一个，还抢走了我的魔杖。后来有两个人打了起来，趁其他人分神的时候，我一拳打在抓我的那人肚子上，夺过他的魔杖，对拿我魔杖的家伙使了个缴械咒，就幻影移形了。我做的不大好，又分体了。 罗恩举起右手，少了两个指甲。赫敏冷冷地扬起眉毛。 显形的地方离你们好远，等我回到原来的河边时，你们已经走了。 哎呀，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。 赫敏说，用了他想伤害别人时惯用的那种高傲语气。 你一定吓坏了吧，而我们去了哥德里克山谷。让我想想，那发生了什么，哈利？哦，对了，神秘人的蛇窜了出来，差点把我们咬死，然后神秘人亲自赶到，只差一秒钟就抓住我们了。 什么？ 罗恩张大了嘴巴，望望赫敏又望望哈利，但赫敏没有睬他。 想想看，丢了指甲，哈利，这真能衬出我们遭的罪多么渺小，是不是？ 赫敏， 哈利低声说， 罗恩刚才救了我的命。 他好像没有听见。 不过我倒想知道一点， 他说，眼睛盯着罗恩头顶上一英尺的地方。 你今晚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这很重要，知道了这个可以保证以后不再会有我们不想见到的人来打搅。 罗恩瞪着他， 然后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小东西。 这个。 为了看到他拿出的东西，赫敏不得不看了罗恩一眼。 吸灯器。 他问，惊讶地忘记了摆出冷漠凶狠的样子。 他不只是能点灯吸灯。 罗恩说。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那一次而不是在其他时候。因为我自从离开之后一直都想回来的呀。那天我在听广播，是圣诞节的一大早。我听到了你的声音。 他看着赫敏。 你在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？ 赫敏不相信地问。 不，我听到你在我的口袋里，你的声音。 他又举起吸灯器。 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。 我究竟在说什么？ 赫敏问，语调介于怀疑和好奇之间。 我的名字，罗恩。你说到什么魔杖？ 赫敏脸色变得赤红。哈利想起来了，那是罗恩走后他们第一次说出他的名字。赫敏在说修复哈利的魔杖时提到了他。 于是我把它拿了出来。 罗恩看着吸灯器继续说， 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异样，但我很确定我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所以就摁了一下。我屋里的灯熄灭了，但另一个灯出现在窗外。 罗恩举起空着的那只手指向前方，眼睛盯着哈利和赫敏都看不见的东西。 那是一个光球，好像在搏动，蓝盈盈的，就像门钥匙周围的那种光，你们知道吧？ 嗯。 哈利赫敏一起不由自主地说。 我知道这就是了。 罗恩说。 于是赶紧收拾东西，背上背包走进了花园。那个小光球停在空中等着我。我出来后，它上下浮动着飘了一段。我跟着它走到小屋后面，然后它飘进了我的身体里。什么？ 哈利以为自己没听清。 它向我飘了过来。 罗恩用食指掩饰着说。 一直飘到我胸口，然后它就进去了。在这儿。 他指着心脏附近的一点。 我能感觉到它，热乎乎的。它一进入我体内，我就知道该做什么了。它会带我去我必须去的地方。于是我幻影移形，来到了一个山坡上，到处都是雪。我们去过那儿。 哈利说。 在那待了两夜。第二夜我总觉得有人在黑暗中走动呼喊。那应该就是我。 罗恩说。 至少你们的防护咒是有效的。因为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你们。但我相信你们就在附近。所以最后就钻进了睡袋，等你们哪一个出现。我想你们收帐篷时总会现身的。 其实不会。 赫敏说。 为了更加保险，我们都是在隐形衣下幻影移形，而且我们走得很早，因为正如哈利说的，我们听到有人在周围东碰西撞。 我在那座山上待了一整天。 罗恩说。 一直希望你们会出现。天黑时我知道大概错过了，就又摁了一下熄灯器，蓝光出现了，又飘进了我的体内。我幻影移形到了这片林子里，还是看不到你们。我只能希望你们哪一个会出现。哈利出现了。哦，我显然是先看到了那头聘鹿。 你看到了什么？ 赫敏尖声问。他们俩讲述了刚才的奇遇，随着银色的聘鹿和直抵宝剑故事的展开。赫敏皱着眉头来回看着他们俩，专心地忘记了缠紧四肢。 但那一定是个守护神。 他说。 你们没看见是谁把他召出来的吗？没看见有人吗？他把你们领到了宝剑那里，真是难以置信。那后来呢？ 罗恩讲了自己看到哈利跳进池塘，想等他上来，然后意识到出了问题，急忙跳下去救上哈利，又回去捞出那把剑。他一直讲到打开挂坠盒，然后就犹豫了。于是哈利插了进来。 罗恩用宝剑刺穿了他。 然后他就死了。就这样。 赫敏轻声问。 哦，他 他尖叫来着。 哈利瞥了瞥罗恩说， 给。 他把挂坠盒丢到赫敏膝上，赫敏小心翼翼地拿起来，细细查看着被刺破的小窗口。哈利断定终于安全了，一挥赫敏的魔杖，解除了铁甲咒，又转向罗恩。 你刚才说你从搜捕队那儿逃走时还赚了根魔杖。 什么？ 正在看赫敏检查挂坠盒的罗恩说。 哦，是啊。 他扯开背包的一个扣带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短而黑的魔杖。 在这儿呢，我想有根备用总是好的。 你说的对。 哈利伸出手说。 我的断了。 你开玩笑吧。 罗恩说。但这时赫敏站起身，他又惶恐不安起来。赫敏把被征服的魂器放进了串珠小包，爬回自己的床上，一言不发地躺下了。罗恩把新魔杖递给了哈利。 这就算是最好的情况了，我想。 哈利悄声道。 是啊。 罗恩说。 还不算最糟。还记得他放出来啄我的那些鸟吗？ 我还没有排除这个可能。 赫敏闷闷的声音从毯子下传来，但哈利看到罗恩露出一丝微笑，从背包里抽出了他的暗紫红色睡衣。